唐二虎说：“我看小凤要疯吧，怎么那眼睛都绿绿起来了？这人有病吧？” 张志飞说：“你懂个屁，他有什么病？他就是一心一意惦记咱兄弟张作霖，咱兄弟不答应他的婚事啊，把他呀都急疯了。不过这女人可不是省油灯啊，兄弟，我们劝你，不管怎么地，你也不能娶她呀。你要娶她，早晚她非谋害亲夫不可。” 哎呀，说什么说什么，往后这样话别说，到家里只字不请提，我只知道。说话间到赵家庙一打听，张作霖的一家人都搬回二道沟小黑山，就是原来住那儿。等到了家里，一家人团聚，一看老娘身子骨挺结实，后老也不错，姐姐姐夫老邢家一家人也平安无事，老岳父赵占元家也挺好，这心才踏实。张作霖心说呀，在家一人，天伦之乐有多美呀，何必到处去奔波呢？从母亲嘴中了解到，那个姓任的任占奎够意思，是任占奎把这一家人送到家的，安置妥帖了，人家才告辞。张作霖心说，迟早有一天见着他，我得好好感谢。你看，我们俩人本来势不两立，后来又和好了，叫不打不相识。这人是血性的男子汉，讲交情，够朋友。张作霖非常高兴，可是他娘呢就问老疙瘩，你还走不？ 娘，我不准备走了。 好啊，守着娘住些日子吧。你是知道的，你一天不在我身边，我这一天就睡不踏实。那四个人是干什么的？都是我磕头的把兄弟，交的朋友。二虎您认的，这位是是非，我都是俩哥哥。那俩人呢，一个青龙一个魂龙，是太平山我交的朋友，都不愿意离开我，这不我都把他们带来的。他们是干什么的？混饭吃的呗。娘啊，您就不必多问了。张作霖怕母亲担心，不愿意把底全交给他，就这样呢把下方屋收拾出来了，让这四位光身汉在这儿住。本来这日子过得挺好，赵占元一家常到这儿来看张作霖。赵占元最喜欢的老儿子叫铁蛋，围着姐夫前后的转悠，有时候就摆弄唐二虎张世飞的枪，也恨不能快点长大，像他们一样做个绿林豪杰，这都挺好。唯独这唐二虎和张世飞这俩人土匪的底子，不拘小节，吃饱了饭没事干了，俩人就到二德沟外头打鸟去。那么拿手枪打鸟，这也是一大奇迹啊，没事咣咣就放几枪，把二德沟的老百姓吓得是关门闭户，有时候还打死几只狗，回来把狗皮扒了炖狗肉吃。在家里边大山大叫大说大笑，把老太太都烦死。没事就跟张作霖说，老疙瘩，你交的这都什么朋友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把咱们乡亲们都吓坏了，怎么总拿刀动枪呢？ 这要引出事儿，你可怎么得了啊？ 张作霖就说：“娘，他们没念过书，都是粗人，所以啊，您就担待着点儿。关于放枪、打鸟、打狗的事儿，我可以告诉他们。那么平时呢，他爱怎么叫唤就怎么叫唤吧。挺大个人了，我怎么能抹得开说呢？您呢，就假装没听见。实在不行，您弄棉花团把耳朵堵上。”老太太说：“我这干什么？我有病啊！”哎呀，瞅你交这朋友，娘啊，望长久远，这些人都有用的，别看这些小事情。老太太那心呢，跟开锅似的，简直就招不开。人家青龙和魂龙这俩小伙还不错，挺懂规矩，帮着挑水、扫院子、干点杂活，不该说的话一句也不说，围着张作霖形影不离。这俩人听话，从来这俩人没红过脸。张世飞这个人，这名还真起对了，真是个是非母子，里挑外撅，让他挑拨的青龙魂龙也不合了，动不动也干上仗飞椅子了。好嘛，这家可热闹透了的。张作霖也恨不能找个借口把他们四个打发走了，但是这借口怎么说呢？苦思冥想，没有对策。回来也就半个月吧，这一天铁蛋儿没来，唐二虎还说：“哎，妈，铁蛋儿那孩子挺招人稀罕，虎头虎脑的。今年十几了，十五了，十四了。”张作霖就问：“你提他干什么？”“有意思啊，我教给他放枪啊，没事教他骑马呀。哎呀，那小伙子这一阵不打基础，什么时候打呀？对不对？将来高兴，我还把他带到三界沟去呢。”哈哈哈哈。话音未落，张作霖的老丈人赵占元从赵家庙来了。赵家庙离这不远，风似风，火是火，一进屋抓住张作霖：“姑爷，坏了！”张作霖一瞅这老丈人，脸都绿了。“老人家，别着急，出什么事儿？”“哎呀，哎呀，铁蛋子，你内地呀，叫胡子绑票给绑走了。”啊！一句话，屋里炸了庙了。唐二虎一蹦多高，哎呦，怪不得他今儿个没来的，谁绑的？“是啊，谁干的这活？谁绑的？哪个瘤子的？”赵占元一摆手：“我怎么知道啊？他是这么回事。今天天哪，四亮四不亮的时候，咱家去了俩人，这俩人青纱蒙脸，都提着手枪，闯进屋中，把我们都逼住了。在被窝里的把铁蛋掏出去，逼着他穿上衣裳，给脸给蒙上，俺就给架走了。”张作霖就问：“他没说什么吗？”“说了，临走的时候拿手枪顶着我脑门子说，时间是五天，让我准备3000两银子送到庙台那奶奶庙的台阶上，如果五天之外人家就撕票闷秧子，那孩子就废了。”说完了就走了，把我吓得昏倒在地。等苏醒过来，我就给你送信来了，快救救铁蛋子。哎呀，这孩子真苦啊。消息传开，一家人都来了，邢丽萍、邢宝田、蓝宝也来了，张作霖的姐姐、姐夫王大发也来了。 大家商议怎么办吧。张作霖琢磨着，上我的眼皮底下来绑票，他为的是什么？为对付我张作霖？不对，他干嘛从我内弟身上下家伙呢？要3000两白银，银子不成问题，好办。当务之急是保住小舅子别出事。所以张作霖呢一再安慰众人，跟老岳父解释了再三，赵占元这才不哭了。锅呀，全交给你了，你赶紧快插手吧。哎，我现在就去办。张作霖骑上马，谁也没带，一溜烟赶奔高丽房。找谁呀？找他那个盟叔二来子。二来子叫郭兆志，就是咱们前文书说过的，他跟张作霖曾经去高坎押过宝，斗过张大虎。张作霖不是赢了很多很多钱吗？用麻袋装着交给郭兆志，让他呀刨个坑把这些银子埋起来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要不他怎么找他来呢？等到这儿，张作霖傻了，郭兆志是人走家搬呢，连个影都没了。打听邻居，邻居全晃头，哎呀，他搬走快俩月了，谁知他上哪儿去了？又说上黑龙江，又说上吉林，还有就说上关内了，下落不明，一家子全走了呀。张作霖心说，姓郭的，你把我坑了，你崩了我了，你带着那么多钱，你远走高飞了。我之所以把钱交给你，就是怕透出风去。我还一再告诉你，这笔银子以作不时之需，万一将来咱要起义，或者要拉个柳子，没枪没马能行吗？拿这笔银子好买呀。你他妈太不仗义了。张作霖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回，到家也傻了。就这么过去了一天，3000两银子哪弄去？那数目相当可观呐，冷手抓热馒头，就砸锅卖铁也凑不了那么多钱了。后来张作霖一想，干脆我再奔大虎山去一趟，找找朋友孙烈臣，让他给帮帮忙，关键得把人先救回来。因此他带着青龙浑龙一溜烟来到大虎山面见孙烈臣。咱们已经说过，这孙烈臣行伍出身，当过清朝军队的少官、营官、统带，就因为脾气暴烈得罪了上级，把他官职一撸到底儿。孙烈臣一怒之间回到家乡，又因为他德高望重啊，在大虎山一带人杰地灵，也爱交朋友。上次通过汤二虎和张世飞的介绍，跟张作霖两个人一见如故，结成生死好友。他为张作霖也办过不是一次事儿了，不然的话作霖能来求他吗？书说简短，见面之后张作霖把来意一说，孙烈臣一听，哦，是这么回事。老大的别着急，什么事情都可能解决，急坏了身子可了不得。哎呀，钱不成问题，慢说3000，再多点儿我也能凑齐了。不过呢，你得等个几天。大哥，等不了啊，通共5天的时间，已经过去2天了，还有3天，再等恐怕 我那内地的命就交代了，你是知道的，吃这种黑饭的人心都是黑的，他们说得出来干得出来。 可也是， 老嘎子，我的意思先把这帮人打听明白，是哪个柳子干的，什么人下的家伙，我们要把这个根底摸出来，这事就好解决了。究竟他是为钱呢，是为报复啊，还是为什么目的？是啊，这次我来求哥哥也为这件事儿。哥哥您肩膀头宽，黑白两道三教九流的人您认识的多多呀，比我强的太多了，请哥哥鼎力相助。哎，也不能那么说，这样吧，我领你去看一个朋友，也许这个人能值得比起。谁呀？此人离我这儿不远，十二里地孙家寨的，姓胡啊，叫胡玉坤。因为这个人特别嘎，大伙也得送个绰号叫胡老嘎。问问他，也许能知道。好吧，张作霖买的重礼，让青龙浑龙拿着，由孙烈臣陪着四个人四匹马赶奔孙家寨。等见着胡二嘎，张作霖一瞅，小老头个不高，干巴巴的那么精神，两个小圆眼珠子倍儿亮啊，和老头穿绸果断绅士，一听说话就知道是个老江湖。他跟孙烈臣处的挺好，盛情款待，让进客厅，分宾主落座。孙烈臣首先给介绍，老兄，我给你指引一位年轻的朋友，此人姓张，叫张作霖，字儿叫雨平，如果你不见外的话，就叫他一声张老嘎子，这是我过命的朋友，那二位青龙浑龙两位兄弟。胡老嘎眯缝着眼睛打量张作霖， 久仰久仰啊。张作霖这名字在我脑袋里头颇有印象，难得一会。我烈臣呐，无事不登三宝殿吧， 是我来求老哥哥帮忙。 什么事儿说吧。哎，您老人家肩膀头太宽，您比我们强的多的多呀，您认得哪行的人都有。现在我这兄弟张作霖遇上难题了，他的内弟叫铁蛋子，让人家绑票给绑走了，就给五天的时间，要3000两银子赎身。时间短，数额巨大，很难凑齐，恐怕这人呢受难为，想请老兄帮忙，您给了解了解，这是谁干的，是哪位朋友，哪个柳子的，时间可挺紧急，万望老兄出力啊，事成之后必有重谢。 瞧你说的， 你把我捧得比天都高，我要办不成，掉地上摔得吧唧吧唧的。是这么回事啊。我说老嘎子，那详细的经过你能不能跟我讲讲？张作霖又把详细经过讲了一遍。胡老嘎手里胡须晃头摇脑，看来这柳子嘛离这儿不能远了，既不是辽阳的，又不是青马坎的，也不像是八角台的，